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不过这个好消息呢有点晚，迟来的祝福是吧？ 对，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呀，这个除了我们给您牵线搭桥发这些信息之外呢，我们也特别的想知道啊，成了的这些朋友，你们这小日子过得怎么样啊？有这好消息您也得及时的跟我们说说。我们上周不是说了这话吗？哎，就有朋友啊，我估计是听到了就赶紧给我们发信息了，我们成了呀，不是没成，就是忘了告诉你们了。 这以往忘了2年的时间哈。 对了， 这位网友呢叫阿珍，他说帮帮团的节目主持人你们好，我跟我先生啊就是在你们征婚栏目组认识的，现在我们结婚都快2年了， 你看看， 谢谢你们这个栏目组的所有人啊，再次谢谢。 这也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没有白费。 特别有成就感是吧？ 对， 虽然这声谢谢呢晚了快2年的时间，但是我们欣然收下啊。 好饭不怕晚，好消息也是一样啊。 衷心的祝你们幸福快乐，有娃了没？ 按说2年其实要是着急的话啊，反正也可以了，但是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想先享受享受二人世界，自己先高兴高兴。 那么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其他朋友啊，如果呢你也是通过我们这个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平台呢结识了心仪的伴侣，想了一定告诉我们一声啊。好，那么说完了这个好消息之后呢，下面还有一个消息啊也得说一下。这是个找人的信息。平时呢我们在京城帮帮团的日常节目当中呢也会帮朋友们找人，找同学，找发小。那么这个应该是通过我们的征婚交友的平台认识的， 通过我们这平台认识，所以还想在这个平台里面来找人是吧？ 对，他是呢想找的这位朋友啊只知道微信号。说微信号叫雨，反正叫雨的挺多的啊，大雨小雨中雨的肯定是不少。另外的信息呢就是这位听众呢他是甘肃甘南的朋友。就这么两个信息 啊， 男女也没说。所以我们只能凭借他所提供的这两个信息呢帮这位朋友来找着这位雨啊。冬天了好像该求雪了是吧？ 甘肃甘南那些地方雪景可是很漂亮的，真到冬天的时候。 好吧，不过人家找的是雨啊。那么请这位听众朋友呢听到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订阅号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呢，跟找寻您的这位朋友联系一下，他的电话呢是1731031182，1731031182。不知道他的这个微信号叫什么名字。 也许人家对您这个电话没印象，但是对您微信名有印象的哈。 那么另外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其他听众朋友，如果呢你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话呢， 请一定按照我们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另外呢，有一些新的朋友呢也发信息问我们啊，怎么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信儿呢？您只要加入了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呢直接在上面发微信或者在留言当中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前提呢，您编辑的这个征婚信息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温馨提示的要求来编辑。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您打头征婚两个字，这是我们搜索的关键词，没有这个就很容易和我们其他的这些求助的呀、物品转让的信息啊混在一起，我们就不好摘了。 对，因为我们平时啊找征婚的信息呢都是通过征婚两个字来检索的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明征婚二字啊。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征婚交友的信息，我们还是女士优先。 头一位，这是咱们老北京海淀区人，是家里的独生女，1988年11月生人，婚姻状况呢是未婚，学历是本科，工作稳定，月薪在7000元左右，过的是朝九晚五的生活哈、啊。在海淀区呢有独立住房，父母身体健康，都已经退休了，家庭也没有什么负担。这位女士的身高呢是1米64，性格呀属于偏文静的那种，她是本分。对对方的要求，希望呢也是北京人，家住在五环内，未婚，身体健康，家庭和睦，身高在1米7以上，比自己啊大6岁以内都可以，也就是82年之后出生的男士都行啊。人品好，有独立住房和工作，有结婚的打算，不要闲聊，有意者直接和本人的微信联系 YQKATE123。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北京籍，85年出生的，未婚，身高1米64，是家中的独生女，目前父母都已经退休了。本人呢住在朝阳区，是硕士学历，目前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对对方的要求是80后出生的未婚男士，同样是京籍，身高在1米7以上，本科及以上的学历，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微信号码是 LLELSA。微信号是 LLELSA。 下面这位啊令我们有点棘手，信息写得挺好，而且呢您是头一次发送这个征婚的交友信息啊，可是我们实在从您的信息里面猜不出来您是男是女。 对，至少从这个文字上啊，因为平时呢我们不写性别的朋友吧，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身高体重， 对， 或者说对于对方的要求当中来寻觅出蛛丝马迹，但是这个大家帮我们听听啊，大家帮我们研究研究啊， 各方面因素咱们都考虑考虑，我们就照实念了啊。北京东城区人，1988年生人，婚姻状况呢是未婚，身高1米72，这个身高就属于现在男生女生都很常见， 就很中性哈。 对啊，本科学历，目前呢在一家国企里啊担任高级主管，生长于一个传统的家庭，爱好旅游，英语，是一位美食控啊，很爱吃美食，这也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爱好的。 对，美食控啊，就是很爱美食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说什么什么控，是吧？ 对对对，是 游戏控、美食控，最常见的是手机控。 手机控。 对对方的要求啊，希望对方未婚，也是北京人，本科以上学历，有房，有稳定工作，人品好，性格好，没有不良嗜好，希望能够早日遇见合适的你，我们一起分享生活的故事。唯一让我们觉得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倾向的，就是对对方的要求有房有稳定工作。 嗯， 一般男士征婚好像不太提要求对方女士有房。 对，所以我把它放在女生这里了嘛。所以这就是蛛丝马迹当中啊，寻找线索。 对， 也是通过这个信息呢，再次提示大家，就是关键信息一定要写清楚。 对 啊，除非您那个很明确啊，您的身高体重很明显，一看就是女生，对于对方的要求啊，比如1.80米以上，是吧？ 对对对， 这个能看出来。其他的这个很中性的话，真的让我们。 很为难， 很为难啊，很为难。 这位朋友的微信号是552032437，552032437。 好，认识了几位女士，我们再来认识几位男士啊。这是长辈为侄子征婚， 对， 那应该是叔叔哈， 叔叔或 者 是 姑 姑 哈。 对， 嗯。侄子是北京人，1988年出生，身高1.74米，体重60公斤，学历本科。从事的是法律及知识产权相关的工作，本人有房有车，兴趣爱好呢很广泛，喜欢音乐，喜欢美术，喜欢 ACG。 ACG 是什么？ 为什么说做这个节目呀，就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提高。这些词儿本来其实根本不在我和方明的知识体系范围内的。 不了解哈。 对， 乍一看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为了您这事儿我们得查查。 哎， 我们也是替大家负责啊，要不然大家一听 ACG 是什么呀，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跟喜欢这美术是沾边的啊，它指的是这种动画呀漫画呀，还有那些就是偏比较宅的那种游戏的一个总称。这个呢也是一个动漫游戏类的大产业。这个不知道您喜欢这个是喜欢去做这些设计啊，还是说就是喜欢玩这些欣赏这些，都有。我们身边其实也有朋友好这些东西。 反正总而言之呢，是画出了一个圈啊，知道是这一类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对，嗯， 下回麻烦大家啊，我们这个 生僻词给我们解释解释是吧。我们也当上学了， 知识面有限啊， 真是。 反正麻烦大家给我们括弧一下解释一下。 哎， 反正你要不解释我们就得自个儿查去啊。行吧，就当学习了啊。好，喜欢这个 ACG 啊。对对方的要求我们来说一下，北京人，年龄在1987年到1995年之间出生的，身高在1.6米以上，学历大专及以上，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能够孝顺父母，未婚。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微信号码是 KOUKIN。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这估计就漫画里的人物吧，听着名字那 Kokin。 KOUKIN。 嗯。 那么条件不符的就不要联系了，谢谢。 嗯，反正好这个爱好的还真是得有点共同语言。据我了解，就这些喜欢什么动漫呐、啊，或者说这类游戏的， 嗯， 那个挑费不低呢。 啊，这也算一控是吧？ 是 动漫控哈。 嗯，他买点那些原版的漫画啊，或者里头有那些什么，他们叫什么手办，就那种小模型似的。 对 对。 哎呦，那价钱我跟您说，相当贵呢。 但是有一号也挺好， 挺好，对， 挺好的。但是要从中吸取那些健康。正能量的地方啊， 哎，没错， 嗯，不要沉迷啊。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这是北京男士，今年31岁，是家里的独生子，婚姻状况呢是未婚，也是老北京人，身高1.83米，体重150多斤，大专学历，目前呢在国企工作，家住在朝阳。这位男士呢孝顺父母，热爱家庭，爱好看书、看电影、健身，现在呢想寻觅一位老北京的女士，希望呢也是家里的独生女啊，独生子女共同语言多一些，未婚，身高在1.65米以上，身材面貌较好，大专学历以上，善良懂事就可以。联系方式呢是17718528606，17718528606。 我们这里征婚的朋友很多都要求是老北京，这多少代算老啊？ 我觉得现在其实咱要说老北京啊，就只要是北京生北京长就可以，不见得非得说多少代老北京，这太不容易了。 就是本人的生活环境是在这里就可以了。 哎，我觉得是，或者说哪怕说这个像，我们身边是有一些那些名人，你看他们过后讲自己历史的时候，一说说籍贯是哪哪哪，但是3岁就搬到北京来生活，那整个那言谈举止已经就是一个京片子了。 嗯，可能大家说的这个所谓老北京人，就是。爷爷奶奶甚至太爷爷太奶奶 都得是 哈， 这您这面稍微窄一点 可能有点长哈，但是爷爷奶奶那辈儿我觉得就差不多了。父母能够从小在北京，然后孩子在北京就已经 算是老北京了。 那往往家庭这个生活习惯就都是老北京的习惯了，应该。 好吧。那你说这个老北京，你说老北京现在还有什么习惯，而且孩子们还能继承下来？ 哦，这个我觉得取决于家里的老人。就有人人要在意这个的，那还真是，咱们说，好比说到日子口该扫房扫房啊，该这个祭灶祭灶，然后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就那些什么早上来给这个长辈，不见得现在磕头了，但好歹说鞠个躬， 就是礼数， 礼数 是吧？那些礼数，但是现在年轻人不是太讲这个礼数啊。但是为了尊重长辈，可能也是去做的啊。 对， 行吧，大家自己去考量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啊。来，我们继续来说下面这位啊，这是朋友替朋友征婚，他上来先解释了一下啊，朋友忠厚老实，交际面比较窄，所以帮他征个婚。就是窄到他自个儿都不愿意来征婚，都得让朋友帮着征，是吗？ 有这样的朋友，真的，就工作可能也是，咱们说这种工作生活两点一线，根本也没什么机会去接触更多的人。单位里头，尤其你说像咱们说从事什么 IT 啊、软件工程师这些行业，那还清一水全是老爷们儿，没什么机会接触女性。 或者是自己不着急，朋友替他着急呗， 也有可能， 反正也真有害羞的啊。 是。 说我这朋友是位男士，83年出生的，是山东人，未婚，家中的独生子，身高是1.75米，体重是74公斤，硕士，目前呢在新能源行业从事的是采购方面的工作，但是出差少。一般我们一听采购什么的哈， 对、 好像都老得出差，但人家出差并不少啊。 现在都有电商了，这么发达，你想想，不需要老真的自己去跑了。 在副中心核心区有房， 通州呗。 不抽烟，偶尔会喝酒，还会做一手好菜，鲁菜有名的啊， 九转大肠、糟溜三白呀、还想再说点什么？烤鸭，这正经都是鲁菜传过来的。 行吧，那我就不多说了， 够吃了是吧？ 出生于教师家庭，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目前呢在山东老家生活。平时呢周末喜欢出去走一走，喜欢散散步、郊游，喜欢打羽毛球。对对方的要求是83年之后出生的，1.63米以上，身材匀称，有在近一年内想结婚的计划，正规大学毕业，有稳定工作，最好呢是京津冀或者是山东人。联系方式是 QQ 号 ，QQ 号码是94738727，94738727，这是 QQ 号。 男士的信息告一段落，咱们下面再来关注几位女士的信息。这是家长妈妈啊给女儿发布的征婚信息。女儿呢是1991年生人，北京户籍，不过呢原籍是黑龙江，中共党员，事业单位在编，是一位教师。女儿的性格呀属于那种可爱大方，很善良，又有孝心，又有亲和力和感染力的那种类型，人很有正能量，同时呢还有很多艺术方面的特长啊，是个才女。她的爱好啊有读书、美术、书法、设计、手工制作、插花、音乐。女儿很喜欢小动物，喜欢旅游，喜欢做瑜伽、做美食等等。这个介绍真的很细致哈，妈妈们感觉就一个这种咱们说小家碧玉的淑女形象已经在眼前了。 对，但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是属于咱们的标配啊， 啊 什么喜欢看书啊， 对对对， 喜欢旅游，喜欢运动啊。那么像手工制作和插花， 对， 说实话现在90后的女生并不见得不喜欢，但是没有时间静下来去做这件事情。 关键怕扎手，插花其实 那倒不是，因为它是需要一个很静心的事儿，尤其是手工制作。 哎，是是是，这位女士呢，身高是1.68米，北京211大学保送硕士研究生，目前呢在海淀区的一所重点中学里担任老师。 海淀区的学校啊， 了不得，这真了不得，真的。 行吧，我们就不多说了啊，这里面的意思很多家长都是明白的。 不多说，但想得很远是吧？ 可以想啊，可以无限的去遐想。 好，生长在一个三口之家，父亲呢在国企工作，现在还没有退休，母亲呢从事会计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对对方的要求啊，希望呢是一位优秀的男士，身高在1.76米以上，最好是90年生人，年龄相差呢5岁之内也可以，那就是再大一些再小一些都行啊。重点大学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有家庭责任感，有能力，有担当，有品位，未婚，阳光健康的男士，最好在北京啊有住房。 仅限未婚啊离异的勿扰。有意者呢可以联系妈妈的微信15084575792。15084575792。 嗯，海淀重点中学的老师没有时间找男朋友啊，这是特别可以理解的。 判作业都判不过来是吧？ 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这是81年出生的一位女士，未婚，身高是1.6米，身材匀称，学历本科，做财务工作，性格属于那种文静踏实的，平时喜欢看电影，喜欢旅游。对对方的要求是年龄在35到42岁之间，学历是大专以上，要求有稳定的工作，有责任心，孝顺，懂事，没有不良嗜好，北京户籍，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子女的，有独立住房的最好。联系方式是微信号，微信号码44140936，微信号码是44140936。 下面呢，这是一位女士为自己发布的征婚信息，1984年12月生人，未婚，身高1.65米，老家呢是河北的，目前在北京工作，硕士学历。这位女士说呀，自己性格呢很简单，很随和，待人真诚，感情经历简单，有一份收入还可以的工作，但是唯独啊生活中少了一个一起分享的人，希望遇见你终结我的单身。 都用上终结这个词儿了哈， 找了个终结者、啊、是吗？ 好吧，看看谁能够终结你的单身生活啊。 好，对对方的要求，87年之前生人，身高1.72米以上，最好本科以上学历，成熟踏实，有耐心，有积极的工作态度，也有享受生活的能力。这位女士的微信号是15210989192，15210989192。 哎，我不骗你，刚才我一看到终结两个字啊，我眼前刷闪现出来的就是那彪形大汉、 阿诺德·施瓦辛格是吧？ 就是海报上那个人啊。好吧，有点意思啊。下面我们再来认识几位男士啊。这位是94年出生的一位男士，身高1.78米，未婚，在房地产公司工作，是燕郊人，没有兄弟姐妹。2006年呢，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呢有母亲和姥爷。 哦， 他性格呢属于那种很外向、很开朗的，不沾烟酒，脾气好，家务全能，这是加分项啊。 嗯， 家务全能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洗洗涮涮。 对，家务活全干，剩饭剩菜全吃。工资全交， 孩子全管是吗？ 对，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哎，我发现我们现在节目当中能够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男士啊，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啊！ 是、 哎，除了家务全能之外呢，还喜欢唱歌，喜欢旅游，喜欢做饭、做美食，本人阳光帅气，外观好，外观哈，外表好，成熟稳重，是一个踏实过日子的人。他的微信和电话同号13439144287，13439144287，这是微信电话同号。 对，他说了在房地产公司工作，措辞的这个习惯就听得出来是这个做房地产做习惯了。怎么说房子外观采光好啊，外观不错漂亮，人咱们一般啊，外形好，气质佳啊，这样说更恰当一些。 甭管是外观还是外形还是外表啊， 啊， 只要好就行、啊。 内在而且更重要， 对， 对吧？ 我们只要好啊。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1982年生人，身高1.72米，体重120斤，河北人，有一辆代步车，在北京周边有房，目前呢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工作，不吸烟，酒只在参加场合才喝点，我估计意思就是只在那些。 需要应酬的地方呗。 哎，对对，外企工作，尤其像日企啊、韩企啊， 嗯， 这些有时候都需要陪老板喝点高兴。 当然有一些国家他们可能习惯的就是经常做一些 party 或者什么酒会之类的， 对， 也会有点小酒啊。 他这个喝酒其实真的各个国家也好，各个地方人都有自己的这个习惯，有的人家就是一杯香槟，可能就是碰碰点点意思意思就行，都不用真喝，但也有的呢可能就是 往大了喝是吧， 那倒也不见得，但是可能你别说，就东方人的这个习惯跟西方好像差别还真就是在这儿。这位男士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7岁的男孩，现在呢有父母帮忙给带着。这位男士性格很随和踏实，家庭和睦，爱好跑步、羽毛球，平时啊很爱干净。对对方的要求，诚实善良，有孝心，爱干净，可以带一个女孩，不打算再生育者优先。有符合条件的您可以联系电话18611286049，18611286049。

对女方的要求，年龄在28岁或以下，北京人或者想在北京定居的外地女士都可以，身高在1.6米以上，要有稳定工作，并且呢长期稳定在一个地方不跳槽最好啊。看来这是喜欢在一个地儿扎住就不走的那种啊。联系方式，这是时间静止这四个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啊，时间静止 SHIJIANJINGZHI 然后接上520，时间静止520。 好，你看就是一个挺细心的男士啊。 对， 一般细心的男士都可以算在暖男的范畴之内。 哎，没错， 是吧？ 他能在这些细节上关注，你知道他对于女方的这个要求啊，就也能时时刻刻的去体贴。 那你说哪位男士会说自己不是暖男呢？就跟很多女士都不承认自己不温柔似的。 暖男这件事情我觉得还真是会有男士说，因为实打实的他有的人他就是一个那种甚至于可能还有点大男子主义倾向的 啊，搓搓拉拉是吧？ 哎，他不承认自己大男子主义也就算了，他绝不敢再说自己是暖男。 不过就算是这样的男士，相信呢也能够有他很温柔和柔软的一面。 对， 就跟很多女汉子似的哈，他也有他很娴熟的一面，只是需要那一半能够发现，能够挖掘，能够培养。 而且肯定啊，就是也有女生人家就是喜欢这种性格这种类型的男士的。 总而言之啊，只要找对了对的人啊，怎么样都可以啊。 是， 好，来看下面这位男士，他是1984年出生的，未婚，延庆人，也在延庆工作，学历是成人大专，身高1.78米，体重70公斤，家庭情况呢是农村的普通家庭，目前父母已经退休了，还有一个小4岁的妹妹是在北京工作，她呢是跟爸妈住在一起。性格呢是这样的啊，写的还挺多。性格爱认真，爱钻研思考问题，喜欢井井有条，计划有条理，秩序，爱干净整洁，感情细腻丰富，善良，热爱大自然，喜欢动物。这性格爱好弄得一块儿了啊。下面又专门写了一个兴趣爱好啊，热爱传统文化，爱国粹，爱中医，目前的业余时间呢都在学习中医的经典。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孝顺，朴实，善良，热爱生活，有共同语言，年龄相仿，其他不限，希望彼此真诚相待，心有灵犀。虽然您好像写的这个挺简单啊，其他不限，但是有共同语言这一条，就是吧，也得喜欢国粹，也得喜欢中医，也得喜欢传统文化，是不是？ 不过呢，从他的信息里面啊，倒是我能感受到一点，他特别强调的，首先说爱认真，爱钻研思考，喜欢井井有条，计划有条理，秩序，这些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啊，想和这位男士谈恋爱，您最好也得是一个做事能够比较有条理的，因为这样的人啊，他从性格上来讲，对于那种突发性的打破原计划的，甚至于有些时候可能是在有的人看来属于惊喜浪漫性质的事情，在他来讲可能会因为把他的计划把他的井井有条给破坏了，他反而心里面不那么太舒服。这一点您得能两个人之间就这问题有一定的共识，能够协调好才可以。 哎，我记得上一周是不是有一位女士啊，也是自己说自己非常的有计划性， 是 喜欢井井有条、 对， 哎，这样二位要是能够凑一块儿，这日子得过得多么的井井有条啊。 那最好得是俩人计划能合在一起，不能你有你的计划我有我的计划，那也麻烦。 好吧，其实从他描述的这个联系方式当中啊，就能够看出来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对， 他说我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码 WYL2922-，后面还特别注明了一下啊，数字后面那个符号是减号哦，不是一般的横杠啊。 咱们那一个什么横杠啊、下划线呐、减号啊、省略号的一半啊，都有可能长这个样子。人家专门说明是减号，您找准了。 好，微信号码我们再说一下啊 ，WYL2922，后面的符号是减号哦。 加一减号啊。好了，看过了两位男士，咱们再来看几位女士。老北京东城人，1988年5月生人。未婚，身高1.69米，体重58公斤，本科学历，有稳定工作，性格随和，善解人意，热爱生活，孝敬长辈，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内外兼修， 独立生活能力很强，是一位经济实用的好女孩。 老说经济实用男哈，咱们现在出现了经济实用女，好吧。 择偶条件，未婚，学历呢本科以上，身高在1.76米以上，身体健康，诚实上进，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工作稳定，自由职业也可。按说这工作稳定和自由职业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是不太能划等号的哈， 就是所谓的自由职业但是很稳定，现在有这样的工作吧，虽然是自由职业，但是其实挺稳定的， 就是老有活找他， 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有独立住房，年龄呢在30到36岁之间，如果是外省市户籍，那么有北京户口以及在北京的独立住房的也是可以考虑的。联系电话是13661038355，13661038355。 其实现在啊，有很多有一技之长的人啊，他们就是自由职业者。 嗯，对， 对吧？到处有人去请他们，不愁没钱挣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82年出生的，未婚，身高1.63米，体重是49公斤，本科学历，做财务工作，月薪是10000多，河北人，天津户口。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婚否不限，年龄不超过自己6岁，要求为人正派，家庭简单，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最好在北京有稳定的住所。有意者呢，请通过微信或者是 QQ 的方式联系3096098105，微信 QQ 号码是3096098105。 从您身上是真体现了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了，河北人，天津户籍，在北京工作。我们真是一个大家庭啊，挺好。下面这位女士呢，是顺义人，未婚，1986年12月出生，身高1.62米，体重65公斤，括弧减肥中，就是还能再往下下啊。其实还好，65公斤也就是稍微微胖一点点。 对自己有要求吗？ 对，是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家庭情况呢，父母都是农民，有合作医疗保险，有一个姐姐已经结婚。本人性格开朗乐观，爱笑，善良，孝顺，真诚直率，会做简单的饭菜。哎，你觉得这跟你一样吗？会做简单饭菜， 那得看什么程度了。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简单是不一样的。我估计所谓简单饭菜就是我们理解的家常便饭吧， 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蛋炒西红柿，土豆丝儿，什么做个汤是吧。 对对对，会做简单饭菜，爱旅行。对对方的要求，未婚，北京人，顺义区人优先考虑，年龄呢大自己3岁之内都可以接受，身高在1.75米左右，中等身材，不要太胖，有独立住房，有稳定工作，收入差不多就行，为人善良，有担当，没有不良嗜好。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小杨这两个字的全拼 XIAOYANG 404，小杨全拼404。 你别小看这西红柿和鸡蛋这两样食材，就这两样食材就能做出4菜1汤来，而且是荤素搭配，有凉有热。 4菜1汤，我想想啊，西红柿炒鸡蛋算一个菜 啊， 糖拌西红柿算又一个菜，摊鸡蛋算一个菜，西红柿鸡蛋汤算，哎，那这还差一个菜呢， 蛋炒西红柿， 蛋炒西红柿也算呀。 一个是蛋多，一个是西红柿多呀。 文字游戏凑出4个来也不容易，难为你了。 好吧， 我知道你是只能做简单饭菜了。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她是86年出生的，北京延庆人。哎，刚才有一个延庆的男士是吧？身高是1.66米，身材匀称，体态端庄，在公司从事的是人事方面的工作。本人性格直爽，爱憎分明，好像很少有在征婚的这个信息当中这么形容自己的啊。 对，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那首歌里面有这句词儿：“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爱憎分明应该就是那种很耿直， 对， 是吧？就是很正直哈。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做的不对，我就是要说你。 哦，但是在公司做人事工作、人力资源的话， 挺需要 这么直率。 挺需要的，我跟你说，做人事，我跟你说，正是第一位的。当然，讲究方法也很重要， 就是说话得讲究方法啊。 是， 有独立自强的一面，也有温柔撒娇的一面。 哎， 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最好是北京男士，有正式工作，有独立住房，身高不低于1.78米，年龄和他相仿，身材适中，主要是性格方面啊，不能找妈宝男，不能找脾气大的。总而言之呢，三观得一致。 这是朋友替自己的朋友征婚啊，他在后面形容了一下啊，他说我这朋友啊，虽然有点大龄，86年的嘛，但是并不愁嫁。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找到爱他、宠他、情投意合的男士。微信号码呢是 WYL860324， 微信号码呢是 WYL860324。 32岁其实真的不能算大龄，我觉得在现在来说，可能爸爸妈妈那一代人会觉得有点大了，着急了。哎、其实年轻人32岁不结婚的男生女生大有人 在，你看得怎么看？哦、我们这儿都已经开始上94、95 啊，那倒是， 是吧？你这么一比，你说是不是？ 我所以，我老觉得他们那些94、95的都有点太着急了。 他们先占上地儿呗。 嗨，咱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女士，1988年生人，身高1.58米，本科学历。在私企工作，性格直爽，孝顺父母，喜欢看电影，特长呢是西语、西班牙语和口琴。现在呢想寻觅一位幽默开朗老北京男士，身高在1.7米以上，年龄在30到36岁之间，有稳定工作，没有不良嗜好。有意者联系微信13717527727，13717527727。 下面是自己征婚的一位男士啊，今年37岁，身高1.68米，是一名厨师，工资是税后5000多，有5险1金，不抽烟不喝酒。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就是孝敬父母，善良，其他没有太多，请先短信联系。厨师嘛，做饭的时候可能不方便啊。 对，是。 电话是13522003706。13522003706。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1992年生人，辽宁鞍山人，身高1.72米，体重125斤，在昌平区啊已经工作5年了，是一位厨师，想寻觅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士，地域不限，别的任何要求都没说，您这有点太简单了啊。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654333647，654333647。 这两位挨着都是厨师是吧？ 对， 一位是81年的厨师，今年37了，一个是92年的厨师，今年26了。 那按说这个行业我觉得经验还是很重要的，应该是这个81年那位手艺更好一些吧，我猜。 猜错了算谁的？ 也不排除有这些少年天才哈。 好吧，都是厨师啊，不知道是什么菜系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几位女士啊，这是一位朋友为她的闺蜜征婚。这位女士呢是1974年出生的，婚姻状况是离异，内蒙古人，身高是1.6米，体重55公斤。她本人身体健康，身材匀称，品行端庄，文静大方，性格属于内外兼有。对于对方的要求是69年到78年之间出生的，哪所城市啊没有具体限制，主要是性格开朗，能够孝敬老人，有内涵，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就可以了。希望对方呢有上进心，同时重感情，能够共同的打拼事业，真心想成家。闺蜜的微信号码是 LC18701364989。这位闺蜜的，她的微信号码呢是 LC18701364989。 下面这条信息啊挺有意思的，我们平时竟是看母亲给孩子征婚啊，这条人家开篇就说了，我是替母亲征婚，可是呢一说这个信息，母亲年纪还不是很大，那也就是发信息的这位应该还是一个顶大了，我觉得也就是个高中生或者大学生。 母亲是71年的， 71年生人，今年也就是刚刚才47岁啊。 人家要孩子早， 要孩子早一些。对，身高1.64米，是燕郊人，丧偶，妈妈呢看上去很显年轻漂亮，性格外向开朗，脾气好，能持家过日子。有意者呀可以先跟我联系13439144287，13439144287。 其实这个也不是很意外，你想啊，如果是24、25岁的时候就生娃的话， 对， 那么不也就这个年纪 孩子 啊，我认识一位大姐嘛，她就是70年出生的，现在孩子已经是24岁了。 哦， 大学都毕业了， 大学已经毕业了。 有个小弟弟才几岁哦。这就是差距啊。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 这位男士呢是1959年3月份出生的，身高1米74，体重80公斤，是北京朝阳区人，婚姻状况是离异单身。他目前呢已经从事业单位退休了，孩子呢也工作都独立了，一个人生活，有独立住房。他本人爱生活，懂生活，平时喜欢打球，喜欢爬山、郊游、摄影、书法、唱歌、泡温泉。 嗯，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哦，咱们有位女士也喜欢泡温泉。 哦， 当然这位是个男士啊。 啊， 嗯，还喜欢下厨美食，酷爱旅行。 嗯，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找到有缘人。对对方的要求就是，找年纪相当或者是稍大一点的。 嗯 嗯，有眼缘，爱生活，懂生活，有品味。希望两个人能够过二人世界，条件不符就不要打扰了。微信号码呢是 A158107152，微信号码呢是 A158107152。 你看，您对自己的评价也是爱生活、懂生活，对对方的要求也要求人家爱生活、懂生活啊，是不是爱生活、懂生活？我没看出来，从您的爱好里面我看。您倒是挺会享受生活的 这个爱生活懂生活的得凑在一起，要不然一个爱一个不爱，一个愿意享受，一个觉得你这不是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这日子特别没法过到一起去。 这个共同语言必须具备才行。 对 啊，咱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今年呢56岁，婚姻状况是离异，身高1米6，身材适中，身体健康，热情开朗，现在呢已经退休了，想寻觅一位年龄相当、身体健康、综合条件差不多的有缘男士，共度美好未来。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261097597，13261097597。 下面这位女士今年52岁，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孩子已经成家了，家住在北京东城区，退休前呢是在幼儿园上班的。本人身高1米55，体重100斤，喜欢听歌和相声。 嗯， 性格偏内向，啊，我以为喜欢听相声的人都挺外向的呢，哈哈一乐是吧？ 真未必，真未必 啊。嗯，好吧，本人真诚善良，希望能够找一个真心想成家的男士。希望找一位年龄相当、性格好一些的男士，能够一起度过后半生。 嗯， 电话是15010838949，15010838949。 下面这位女士呢，今年58岁，婚姻状况是离异，但是没有小孩儿。